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好啦，幾個鐘頭之前咧，美國史上最有爭議亦都最有魅力嘅總統咧 ，Donald Trump 咧就離開白宮，去到馬里蘭嘅美國空軍基地，就咧登上空軍一號，就翻返去佛羅里達嘅家鄉。咁咧喺馬里蘭空軍基地咧，佢就發表告別演說。咁咧，佢現場所見咧，就有幾百個支持者喺嗰度咧，即係真情流露咧，送條酒。咁啊 ，Donald Trump 喺大約十幾、十五分鐘、二十分鐘嘅演講裏面咧，就講佢呢四年咧係非常之榮幸，可以服務國家，可以成為你哋嘅總統啊。同埋咧，雖然遇到呢個佢所聲稱嘅中國病毒啊嘅侵襲。但是呢在九个月之内就发明了疫苗，而且呢广泛使用，同埋仲有第二种呢疫苗嚟緊，股市呢是空前呢是高涨，在他离任那日。咁同埋呢他亦都讲到他的成就种种这个经济改善但他都没有讲到呢跟美国人讲到我们全球的人士对于 Donald Trump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这四年真的带来相对最大的世界和平。这四年呢就不要计武肺这一年没得旅行。在他任内呢就听不到一些大型中型的恐怖分子炸弹袭击。这个伊斯兰国基本上在他手上全部歼灭。我们再看不到那些穿着件橙色衫。那些西方國家包括日韓這些的人質呢是被伊斯蘭國恐怖分子斬頭的，這些時時出現的恐怖畫面在奧巴馬時代就見到，現在沒有亦都呢促成四個海灣阿拉伯國家和以色列建立邦交所以呢奧巴馬呢是最不是奧巴馬奧巴馬這位繼任人呢是最有資格是拿諾貝爾和平獎，就不是他的前任。Okay? 當然呢他的作風是引起極大的爭議，有很多呢我們自己都很反感，我們四年都講過是吧，但是呢很遺憾呢，即是在華人世界包括香港的那些仇跟隨美國的一些主流輿論去仇恨Trump的呢就主動在香港是点名攻击一啲呢所谓嘅侵粉。即係话喺中共未分化你哋呢啲香港人之前呢，嗰啲香港嘅左翼呢啲所谓嘅知识精英就已经喺里面呢係寻找敌人。呢啲呢个后遗症我諗呢将会是会延续一阵。 当然啦,Donald Trump 佢本人嘅言行呢或者佢个样呢都是呢好多人呢就唔 like 嘅。 所谓嘅 unprecedented, 唔鍾意或者叫 唔似一个种 唔够 decent。 但呢个我哋会继续讨论咩叫 presidential。 但唔重要，因为呢我哋不嬲光明顶都成日知道政治呢样嘢呢个人同埋佢嘅政策或者政绩呢係应该分开嘅。而甚至再极端啲嚟讲呢，从政呢係冇好人嘅。 是啊，冇错。 或者是冇一个圣人嘅。 是。 如果能够去坐到去一个领袖或者一个总统或者主席或者是咩总理，其实佢一定系经历过好多斗争或者好多政治嘅阴谋。 或者权术。 权术或者系收买人心或者背后好多嘅交易你系睇唔到。佢先能够做到呢个位。咁所以如果你喺呢、這个即政治里面去寻求一个圣人或者好人呢，其实是一个好低层次的一厢情愿。我哋永远是要睇佢究竟能不能够去完成一啲叫做对于世界或者是个国家有利嘅嘢。譬如头先你讲，喂，佢冇发动过新嘅战争甚至 够啦。 佢撤出叙利亚同阿富汗，即撤兵。 撤完之后嗰度嘅局势有冇恶化呢？ 系啊， 嗰度嘅恐怖分子有冇喺全世界？ 仲有喺佢任内，佢都同金正恩见过面，大家倾。虽然到而家都未能够所谓完全解决嗰个核危机，但系起码呢几年里边咧，系冇射嗰啲咩导弹，即系去呢个日本啊咩城啊，即系真系危害到嗰个危机。虽然试射依然有。咁仲有当然啦，仲有促成中东海湾国家里面一啲和平嘅互相承认嘅嘅 政府。喂，呢啲好伟大嘅建树。 係从来冇㗎，以往。 喺中东世界里面冇㗎。 係呀。 係咪当然佢唔係话做到一举呢係消除咗中东世界里面嘅嗰种内斗同埋仇杀。 嗯。 但係可以讲係战后以来係未试过。在短短四年里面这么短的时间做到这样。 嗯、 所以呢你问我呢，我以一个外人身份就由世界和平大局和这个捍卫西方文明文艺复兴以来五百年的价值观的角度。是绝对的，虽然几不情愿都好。 是 我们一早讲过情愿呢是彭斯呢在第三年几的时候接了手。 嗯、 如果是这样可能共和党连任。 嗯， 不过呢个当然不存在呢、这个假设。 嗯， 情愿佢连任四年， 系 呢、这个就系因为权衡利害轻重加减之后，觉得 嗯， 佢系当前吓系、对于人类文明价值观嘅损害最细， 嗯、 但系相反建树相对最大， 嗯、 所以咧喺当下最适合领导美国嘅总统。 嗯，咁当然啦，佢最为人所争议嘅，或者系引起好多即系左翼甚至自由主义者不满嘅，就系嗰个中美嘅贸易纠纷，或者所谓贸易战 呢方面就建树就有限，因为呢个唔关佢事，系咪？因为逼咗中国签咗协议，但系中国系都唔实行，亦都因为呢个武费中间呢度咧，亦都冇咧。fulfill 冇都冇呢个实践到，咁呢个系人都知道。 喂，佢只系要求你十几廿年来 WTO 嗰条数 要 未找，而家佢负责去收数咋嘛。 系啊， 咁但系当然啦，阻人发达我哋都讲过啦，呢个系大罪。咁另外，譬如佢收紧嗰啲美墨边境啊，或者系禁止伊斯兰国家嚟美国入境啊嗰啲咧， 无可厚非喎。 咁嗰啲咧就你梗系好多。即系自由派学者， 如果你系伊斯兰教徒或者你系嗰啲人，梗系唔中意啦。但喺德州、亚利桑那州啊，嗰啲住咗几代嘅美国人啊，中意、啊。 嗯， 咁又点咧？系咪？ 嗯， 所以啲拗政治咧，呢啲咧，边个啱边个错咧，而系引起下边两帮所谓嘅拥趸骂战咧，好似陈宝珠、萧芳芳嗰阵时拗边个靓啲咧？呢、這个到咗香港嚟讲，最近出现呢啲咁嘅争拗都几无聊。 唔系当然啦，嗱呢啲政策咧争议啊，俗称 或者叫做你唔中意， 但系我哋都话计啊嘛，瑕不掩瑜啊嘛， 冇错， 即系佢有一啲啊不得人心或者系所谓极端少少嘅即系美国优先嘅政策，但系总体而言，譬如话对于世界和平啊。撤军啊， 我哋比较前任， 促成一啲和约啊，或者见过普京同埋北韩咧、金正恩啊， 当然见嘅方式会有令到有啲人唔系好舒服。 嗯，咁呢个世界唔系样样都要嗰啲人舒服噶嘛？ 譬如话你同阿金正恩喺度揽头揽颈，咁嗰啲北韩里边如果有啲人亲人系俾北韩政权杀死嘅。系嘛？呢啲咁睇到就梗系受伤害啦，就梗系觉得你 Donald Trump 唔啱啦。 嗯， 包括嗰个大学生系嘛？ 嗯， 早几年咧，因为喺个旅离开旅馆嗰阵时攞咗一啲海报，而咧后来被定罪，然后送到翻去啊，嗰二个人已经头脑咧，嗰个脑筋已经受损害死咗。 嗯， 系嘛？咁 Donald Trump 咧系。繼續咧係追討呢個不幸賠錢，但係個死咗個大學生嘅父母啊，都唔支持 Donald Trump 嘅。 嗯， 雖然 Donald Trump 就繼續啊係索取呢一個賠償，係咪？ 係 代佢都唔支持。咁啊呢個可以理解，因為佢個仔係死於金正恩之手。 係， 但係一個總統竟然同啊金正恩咧係扮曬 friend。 嗯， 系咪呢个喺感情上不能接受？死者嘅父母， 嗯， 这个完全可以理解，系咪？ 嗯， 啱唔啱？ 冇错， 正如有啲人话，喂，系为咗反觉得 Donald Trump 系圣人，因为佢反共，而 Biden 唔会反共。 嗯， 这个亦都系好偏颇嘅讲法。 嗯， 嗱，今日拜登未埋位，已經發生三件事。第一，佢委任嘅布林肯國務卿 係 就對於中國咧係發表咗好強硬嘅講話，係咪？ 嗯。 同埋咧，佢點名就話蓬佩奧留低嘅外交政策同埋 Donald Trump 對中國嘅嗰個政策係正確嘅。 嗯。 呢、這個布林肯講。第二，美國國務院發言人係點名譴責特區政府拘捕王國同等11人，並且勒令佢馬上放人。第三就是拜登的就職禮是邀請了台灣駐美國代表蕭美琴出席。 嗯， 嗱呢三樣咧，佢都做了 OK， 係 同埋我哋點解正如我哋光明頂一早咧已經講，我話反啊拜登嗰邊咧係反佢個極左勢力咧。是借艇割禍，同埋咧趁呢個拜登老樓呢個時候咧係博亂，係同佢對中對港嘅政策無關。就算你拜登做咗呢三件事，到目前為止係幾反共同埋撐香港民主，我陶傑本人都唔係好 like， 因為我著眼唔同 level 係嘛，而家更加係啦。 啊，咁所以我就期待咧，即系啊，某啲国家咧，睇下点样回应翻阿拜登嘅幕僚咧一啲新嘅言论啊，因为以往咧，我见到嗰啲社交媒体里边咧，好得意嘅喺选举之前咧，对拜登嘅所有负面嘅消息咧，全部屏蔽晒。咁而家唔紧要啦，嗱，一点钟之后就职啦。啊，今晚 全部放 啦， 睇 咁啊，睇下跟住讲乜嘢。 系 啊，依个最有趣。 仲有布林肯讲到明咧，佢会继承呢一个 Donald Trump 时代嘅外交政策，对中国政策。 嗯， 但系你睇到《纽约时报》嘅中文版仍然出写咗一篇长文，佢点名咧系责骂呢一个国务卿蓬佩奥。 嗯， 话蓬佩奥系历史上最差嘅国务卿。既然国务卿系蓬佩奥最差，点解你纽约时报后面呢个大老细布林肯系要继承蓬佩奥主力缔造打造嘅呢个对中外交政强硬政策？ 嗯， 好似拜登啊嘅立场同你纽约时报唔同啊。纽约时报闹啊蓬佩奥嗰度几多样笑死我。佢话虽然咧你可以改善咗美国同埋北韩之间嗰个紧张，但系呢几年。虽然阿金正恩冇再试发导弹，但系佢嘅核弹数量增加咗。咁我请问你《纽约时报》，你有咩证据？你有咩内幕消息？你点知佢里边嘅核弹数目多咗？ 嗯， 系中情局话俾你听啊，定系你喺平壤嘅记者翻翻嚟？ 嗯， 嗱呢啲咁嘅细节咧，系嘛，系一样系未经证实。O K， 嗯， 但系你放落去《纽约时报》，你又觉得好权威。所以呢张报纸咧系不能相信， 冇用噶啦。即系以往咧，同一个政策喺 Donald Trump 嘅任内咧， 系啊， 就系、是、恶政。 你睇唔睇到啲矛盾？ 而家喺拜登任内个政策唔变咧、啊，就系、是、德政。 系啊， 好得意。 喂，布林肯话，继承阿 Donald Trump 嗰个外交， 嗯， 但纽约时报就话蓬佩奥系最差嘅国务卿。喂，呢啲公唔公道啊？ 嗯， 喂，啲主流媒体嘅知识分子。你话系咪一个严重偏见？ 嗯， 喂，拜登同布林肯咁讲，我觉得我觉得唔需要责怪，因为佢哋系政客、哦。但系你唔系、哦，你一张报纸嘅主笔或者总编辑，你系以知识分子自居吓。广告翻嚟再讲。咁啊，拜登咧喺佢嘅老巢 Delaware 咧就发表一个演讲，咁啊现场咧。就觀眾咧，似乎好寥寥得個幾廿人，就遭到日本人喺 Twitter 嗰度笑。咁佢講到咧，即係佢有啲即係感動啦。我諗起佢車禍死亡嘅太太啊，同埋個年幼嘅女啊，係嘛？ 有個仔， 一個仔嘅 過身， 感性嘅一面啊，係嘛？ 唔流眼淚添。 有一樣有一句説話，即係呢啲講呢啲本來冇問題，但係聽到佢中間一句咧，當堂將佢成個悲情嘅戲劇效果破壞正盡。佢话本来最适合做总统嗰个系佢个仔， 系我唔系好明呢句咩意思啊？ 阿伯佢想讲乜嘢？ 我唔系好明嘅呢句。 嗱，佢里边咧，第一系咪即系话，其实我个仔嘅能力高过我？ 嗯。 喂，但系你个仔咧 係被見到咧係好貪心嘅，啊，喂，生 cancer 死咗嗰、那個啊，雖然 老癌啊， 但係嗰個已經死咗嘛， 嗯， 而家幸存嗰個叫 Hunter Biden 啊嘛， 嗯， 你一講到如果我個仔嘅話咧，喺出邊啊，俾人咧即刻估到咧係 Hunter Biden， 係嘛，或者覺得係 Hunter Biden。老癌嗰个呢我諗话都係佢唔係话错得晒嘅係咪，但係呢正如我讲咪其实喺呢个 Donald Trump 之前最適合做总统嗰个唔係奥巴马而係 McCain。 哦 係咪啱唔啱啊， 係因为 你话如果搵军搵一个君子嚟到做呢一个呢真係四方敬重嘅人呢係 McCain 做係一样好过奥巴马係咪， 嗯嗯。 咁咧，所以佢话喂，你话最好适合做佢个总统嗰个系个仔嘅呢样嘢咧，我听到觉得有啲硬意啊。 唔系我谂唔到嗰个背后个 justification 系咪你即系暗示佢自己已经好老啊？ 点解个仔适合做咧？系嘛？即系我唔系好理解，谂唔到。 你一早讲，你竞选嗰阵时唔讲， 嗯， 竞选嗰阵时你话俾全国人民听，你系当仁不让嘅总统之选， 嗯， 系嘛？系嘛？所以即系政客嘅说话咧，呢啲咧，所以你唔好俾佢眼泪咧，系咁即系。 哦，呢、這个大家都知啊。 但系你亦都唔需要咧 ，take it so personal。 政客嘅眼泪系好廉价嘅， 系啦。 当一个政客或者任何一个议员啊、领袖咧流眼泪嘅时候咧，即系证明佢冇桥啊，系嘛？ 桥 啊，或者佢根本咧就已经系需要博人同情。 唉，所以咧就你话今日呢、這个。我哋睇即係作身为一个外人嚟睇呢梗係想见到一个飞越疯人院即尼高信嘅主角去摇撼一个制度啦。 嗯。 係咪因为你话 deep state 又好里面嗰啲咩呢个咩共济会光明会呢啲咁嘅阴谋论又好。我哋睇到美国而家呢个制度係大数据加高科技同埋华尔街互相勾结係咪令到知识精英呢是 corrupt， 然后呢当他们一起当权之后呢就推行极端的文革思想。嗱这个呢看看拜登呢他有没有能力呢去走去制衡。 嗯。 看这个样子呢就不表乐观 ,ok? 咁啊甚至有人担心他的健康添啦，因为都年纪不小啦。咁啊见到他在之前竞选的活动里面呢啲精神都 麻麻地， 即係有啲時候就好似幾好嘅，唔知係有人傳說就話佢咧就食嗰啲提神嘢啊， 即係新馬仔唱 你又講呢單嘢 啊，TVB 啊 啊， 保良局籌款之嘢， 係啊，唱萬國又唔係首之前係嘛， 真係有啲落差嘅， 係咁，但係有啲時候見到佢真係黑眼瞓， 黑眼瞓 係嘛，咁啊真係有啲人擔心嘅依樣嘢啫。 有冇拍嘢咧？但拍嘢都唔出奇啊。 嗯，咁飲咖啡啊， 我哋晚晚做光明頂做咁多年，都有人問。喂，你晚晚十一點咁有冇事先整啲嘢提神？飲杯咖啡咯。是吧，咁我哋年轻力壮喝咖啡啫，七十八岁整两杯嘢有乜出奇啫，是吧，我哋嘅长哥是吧都出名攞咗牌㗎啦。即係当我哋讲呢啲嘢嘅时候呢唔係话要侮辱啊拜登啱唔啱，即係话如果我哋引述啊 Michael Jackson, 生前嗰个私人医生话佢曾经漂白啊，唔係等于侮辱 Michael Jackson。漂白者整容啊，啊整容咧系天公地道，系冇妨碍其他人嘅，系佢自己爱靓，所以有扎 MJ fans 就发晒癫。我只不过系引述啊，佢一个生前佢呢个医生叫 Murray Conrad 嘅嗰本书， 都有人就话佢搵水，佢喺本自传里边喺度 咁啊漂白者又点啫 ？So what 啱唔啱啊？咁你睇个鼻有冇整容啊？个鼻好明显系整啦， 系啊， 整得个鼻啊，咁漂埋白，即系搽重粉啊，啊令到佢嗰个皮肤色素慢性改变，有乜咁出奇啊？ 嗯， 系咪啊？又点会构成对 Michael Jackson 嘅侮辱咧？我真系唔好明啊！ 嗯， 不过呢啲我就嗤之以鼻，就唔会去 即正式回應。 唔係啊，我就覺得 deep stay 嗰樣嘢好笑，即係而家就成日嚼話呢個 deep stay 咧自己相情願，但係你見到當日講共濟會， 係啊， 咁大家又唔會話質疑嘅喎，當照吹嘅喎，大家 達芬奇密碼嗰套戲啊，你拉大隊去抗議啊， 咁嗰啲左翼又唔會出聲嘅喎。 新聞翻嚟再講， 11:30。 咁所以而家即係阿拜登上台啊，呢、這個美國係點呢？我哋就俾人最老土嗰四個字就拭目以待啦。 咁首先已經係預告咗佢會推翻一啲啊 Donald Trump 時代嘅政策啦，包括退出巴黎嗰個氣候協議啦，甚至 WTO 世貿組織啦，咁就禁止非伊斯蘭嘅信仰嘅國家嘅人入境啦，依啲就會用行政命令咧就會推翻曬啦。咁啊，我諗呢啲咧就要一定要滿足翻咧佢嘅支持者，希望佢能夠即刻做到嘅嘢。 但對於美國個結構性嘅經濟問題咧，我哋睇咗拜登嗰個情況，真係唔覺得佢有啲咩料到。你話係咪啊？ 係因為其實佢都冇提出過咧具體嘅方法去解決，因為佢只係講話又係叫放下分歧咧，團結面對國家嘅危機。咁而家嘅危機咧，當然第一就係疫情啦，美國嘅疫情咧仍然係好犀利啦。另外嗰個經濟嘅問題咧，我諗亦都係有，因為疫情同埋而家嗰個貿易戰嘅影響之下咧，係會更加差嘅。咁呢兩點，我諗拜登係冇任何嘅方法去解決，因為即使你同中國解決翻嗰個貿易爭端啊，簽翻啊，咁即係你翻翻以前啫嘛，即係繼續每年係嗰、那個逆差3000多咯，三千幾億咯， 繼續 蝕錢出去啫嘛，冇解決到問題噶， 冇 啊。 咁最重要就係你嗰啲知識產權啊呢啲嘢，你話點樣加強再監管咧？ 係 點樣再同中國再另定協議咧？係咪？我定咗啲協議，中國個 track record 係點咧？遵唔遵守就係因為 早遵守咗 Donald Trump 全部踢爆曬啊嘛，踢爆曬之後 ，Donald Trump 開個藥方，如果你話唔 work， 咁你應該開另一張藥方，係嚟到 address 去嚟到咧，係補救呢啲問題啊嘛。譬如你話 Donald Trump 你嗰個係唔 work 嘅，你話叫曬美國嗰啲生產線離開中國搬翻嚟美國 ，OK 係嘛？咁 Donald Trump 點解Trump 點解要咁樣做咧？佢就係想重新 set 過一個經濟 order， 就係想美國下一代唔好個個好似日本啲草食男咁樣呢無所事事，日日喺度玩 TikTok。佢希望返去呢個建立啲實體經濟，希望呢嗰啲基層嘅有啲工廠同實業嘅職位可以出現喺美國本土。 不過呢呢個係美國嘅俗稱做深層次問題啦。其實 Donald Trump 最大，我有時細心啲諗， 喂呢樣啱喎。 佢最錯嘅事係咩呢？佢最錯嘅事係希望佢任內解決一個其實所有總統都唔會解決，而希望將佢拖延嘅問題。無論係經濟問題、移民問題，或者國防問題。嗱 ，Donald Trump 依條友，你話佢老狐狸定係天真？ 你唔好理佢其他。 其實我覺得佢天真嘅， 唔好再拖落去。 佢係希望佢要喺四年裏面去解決一個拖咗幾十年嘅問題。 佢諗住八年嘅。 係啊，咁當然啦，佢都曾經諗過八年啦。因為大家都知道咧，美國嘅國債同埋而家佢嗰個逆差之下咧，其實美國人咧係好窮嘅。不過美國是因為美元本位和它的軍事力量之下，它可以不停印銀紙或者發國債，於是大家呢就可以繼續使未來錢。 這個就是金權帝國主義嘛。 對不對？不要討論先。美國就是這樣。其實整個美國包括你說掌權者或者是那些基層的人呢，都是使緊將來的錢。大家是醉生夢死又好，或者逃避現實又好。咁就算中國嘅逆差係不停喺度產生嘅時候呢，其實都唔影響佢哋嘅。 唔影響。 係呀，因為繼續印銀紙咪得囉。咁但係 Donald Trump 就希望喺佢嘅四年或者八年裏面呢，將呢個叫做洗大咗個頭，或者大家要面對返要做實業。 個根本呢。 係呀。 現實去搞矯正。 即係你將嗰啲美國人包括資本家同埋普通人喺個夢境裏面叫醒佢。 冇錯。 哇，咁啊辣着晒啦，大家 脚踏实地 系啊， 所以我好欣赏呢样嘢。 其实个本质个问题，其实Donald Trump错喺边度，就系佢乜都唔错，其他嘢你可以慢慢争论，但佢最大错系呢件事， 冇错， 因为佢唤醒咗所有啲美国人， 系 要佢哋回翻去做实务， 冇错。但呢个过程系要一个大震荡嘅，好似叶利钦嗰阵时推出呢个叫震荡疗法失败咗、 嗯、 ，OK。 嗯， 而家 Donald Trump 呢个类似一样。 嗯， 好啦，咁我点解我睇唔起香港嗰扎反 Trump 同埋支持拜登嗰扎叫买办式啊嘅低端，即系叫嗰、那个唔好讲话低端，系下游啊嘅知识精英。 嗯， 因为如果你觉得拜登嗰套系啱，你而家即刻睇，拜登一做股票即刻升，拜登再做一切翻去。呢、这个克林顿、小布殊同埋奥巴马嘅印银纸量化宽松， 系啊，继续印。 中国会继续咧又印自己嘅银纸。 嗯， 拜登如果一做，香港楼价一定继续上。 嗯， 咁我请问你，只喺嗰啲大学教嗰啲，包括我琴日点名嗰位啊，中大正正系个博士候选人。如果你相信呢、这个叫财富平均分配，你相信社会主义，你相信平等。请问呢啲左翼嘅理想会喺拜登叫 business back to Obama's normal， 佢住印银纸量化宽松，继续啊系推行呢一个有中国参与嘅泡沫全球化， 嗯， 会唔会令到香港基层嘅市民同埋香港年轻人嘅生活 梗系唔会啦，因为大家都知道贫者越贫，富者越富， 冇错， 楼价升唔会益到你基层买到楼。系嘛？ 咁呢个我哋一早讲过啦。 只会大地产商、资本家， 所以我 佢越嚟越有钱啫嘛。 我陶杰手上我唔怕认，我好多层楼。 嗯， 以我嚟讲，我应该支持拜登，因为一拜登一上台恢复即印银纸、嗯、，OK。但系点解我会支持阿 Trump？ 嗯， 因为我睇得远 ，OK。 嗯， 我睇得远咧，我就知道我宁愿啊阿 Trump 成功。然后改组世界经济秩序，就连香港嘅业主包括小弟啊，蒙受损失，我在所不计。 喂，有句 O saying 叫做古语，你不能唤醒装睡嘅人。 就系咯， 喂，嗰扎人喺度舐紧呢种泡沫或者嗰种不务实业，你唔能够叫醒佢嘅，因为佢喺度发紧呢个梦啊嘛。 就系咯，即系 Donald Trump 走去叫醒人， 系啊， 叫嗱我调翻啲企业翻美国，唔该你哋入工厂做嘢啦。 系啊。 你谂下嗰啲左翼， 即系好似琴日我 睬唔睬你啊？ 怼呢个中大正正系呢个姓莫嘅博士候选人，吓佢喺度懒醒懒串咧，就喺度闹香港啲侵粉。 嗯， 佢就话拜登嗰个咧系会啱，你有咩资格捧拜登啊？唔系我睇小你，你有楼咩？ 嗯， 拜登如果继续做啊，嗰、那个世界经济秩序翻翻奥巴马嗰阵时，你啲世啊会供得起楼咩？啱唔啱啊？ 嗯， 不如我哋讲中国人最吓、啊、最容易明白嘅就系钱啦，好唔好？就讲钱， 唔系佢唔系谂住依饭啊嘛，即系佢唔系谂住直接买楼，即系我 戆居咯。咩咪呢？咪就系学人讲大爱包容咯，鬼唔识讲咩？啱唔啱啊？ 嗯， 系嘛？即系我哋光明顶睇嘅层次高，就唔同啲低级学棍啊嘛。吓，净系话盯住啲咩 LGBT 啊，啊呢个咩弱势诶咩权益啊，吓、啊、喂要绿色经济啊，鬼唔知咩吓、啊、环保啊啲，魏奕迅嚟香港做广告啊，第一份施政报告就系要香港 唔好得罪讲句，即系如果呢啲唔好话学棍啦，或者吓、啊、叫好听叫做学者啦， 系啊， 咁如果冇分定，即系冇钱射落嚟， 冇错，咁啊系， 咁点算啊？系嘛？咁点样会有钱射落嚟啊？ 佢顾住自己嗰啲， 系咪先？ 系佢个佢多啲分零嘅呢啲， 系嘛？ 喂，嗰啲 band 啊，或者叫后边嗰啲诶呢个呢、這个诶嗰啲嗰啲金融界啊，系嘛？ 嗱，因为咧就即 系、啊、 就有即系唔好话要讲白或者 讲爆，讲钱咯。 你背后其实而家好多好多所谓嘅组织或者研究计划系冇水，冇、嗯、水点解咧？背后啲企业或者系啲所谓基金啊嗰啲咧，全部咧冇钱攞出嚟，射落去俾佢哋做研究开项目。咁点解佢哋冇水咧？因为中美嗰边咧停止咗呢种叫做印银纸泡沫嘅游戏， 咁所以呢就斷咗佢哋財路，令到佢哋冇水 冇分定， 咁所以咪要寫囉， 亦都冇嗰啲咁嘅吹水論壇， 嗯， 冇得搭飛機呢度去嗰度去， 嗰啲咩中 X 論壇啊，咩高峰會啊， 咁就搞到自己喺屋企呢就數手指，加埋而家 我都講過，早年奧巴馬時代大陸好搞咗好多編劇大師班㗎，全部請美國荷里活嗰啲導演啊、編劇啊、幕後人員過去傾啊，幾萬蚊個 course 㗎。係 啊， 係啊，依一年來咧， 荷里活梗係收你錢， 可能疫情問題啦，亦都可能中美關係啦。 嚟到 bullshit 一陣， 咁而家冇曬啊， 冇㗎，冇。 咁你諗下啦，你諗下嗰班荷里活嗰班導演編劇係咪媽媽聲？ 冇公開， 冇，係咪先？係 咯，係咪 啊？有劇本寫，你會唔會過去啊？有劇本寫你都費事飛啦，係咪啊？咁冇劇本寫先過去。 咁你因為個個成班即係美國東西岸呢啲所謂嘅精英，個個都知道中國係一個阿里巴巴四十大盜嘅藏寶洞，同埋係一隻大肥豬，係可以咧有20個乳房咧，俾你走去伸隻手去狂揸嘛。不過揸下揸下啲嘢野豬，你先發現反口就噬你咁解。咁啊睇下到時邊個縮得快。啊！呢、這個俄羅斯輪盤型啊，咁嘅大金礦咧，係西方嘅精英玩開就上咗癮啊嘛， 嗯， 係咪啊？ 嗱嚟緊啦，即係朱克伯格咧 ，Facebook 就會入大陸噶啦，係咪先？ 入大陸咪賣埋呢啲嘢入去咯， 係 賣完噶啦， 係咯，咁梗係咁啦，大家揾水啦，係咪先？ 咁你到時又唔好嘈咯噃， 嗯， 到時你唔好趌喎，拜登會唔會出聲啊？拜登可能會出兩句聲， 照買 會唔會喐改變呢個遊戲規則啊？佢唔会喎、 哦。唔会。 但是 Donald Trump 想改变喎、 哦。係呀、啊。 你话佢系咪一个杰出嘅人物啊， 嗯。 啱唔啱啊，咩叫左咩叫右啊，搞清楚未啊，係咪啱唔啱啊。喂佢话呢啲咩呢行出嚟嗰、那个款寸啊咩话咪对女性咩唔尊敬啊咩 racism 啊啲全部抹流。 係十岁嘢嚟嘅唔需要讨论。 广告返嚟再讲。所以阿Trump咧，其實先至一個真正嘅左派，因為咧佢照顧到勞動基層，勞動最光榮，恢復一啲 manual labour， 唔好個個走去濫讀一啲咧垃圾嘅社會科學嘅大學學位，出到嚟高不成低不就，就淨係識抗議，就淨係識得出席論壇，係咪？喂，如果你話 Donald Trump 嗰度成功，美國喺10年後一樣會有另外嘅老細。可能是福特汽車廠轉型，可能呢是美國的頁岩油啊，是成為一些大的企業，然後呢這些頁岩油企業和新的汽車企業呢到時賺大錢呢一樣有錢呢去泵給知識分子，是不是？然後呢根據他們的利益呢給一些guideline，到時呢就指示你們講重工業或者叫21世紀的實體經濟對人類的好處，那你們這班知識分子自然是會聽金主那支笛去講嘢。不過這個是十年之後 太慢了，陶先生不是這樣玩了，現在他們 他們現在斷了水， 即是那些直谷又好，你說自由派或者網絡精英是希望呢去起個棚、啊、不要說雞棚啦，即是起個棚，跟著呢華爾街的精英呢就抌基金下去谷起咗啦，跟住希望啊，来自亚洲嘅大国 系啦 嘅大钱 系啦， 就肥落去收购 啦， 跟住佢咧就坐拥咧100多亿， 冇错， 印印脚 系啊， 嗱，佢想玩呢个游戏啊嘛， 系啊， 咁你讲嗰啲实业咧，即系非十年八载啊，都唔成功，你睇下 Tesla 当初争啲执笠， 系啊系啊， 揼石仔上噶，蚀住做噶。 佢等唔到啊！ 佢等唔到啦，而家嗰陣。 但係呢啲香港嘅左翼咧買辦咧，就好撐香港嘅黃絲啊，同埋嗰個街頭抗爭。OK， 嗯， 亦都好撐咧香港嘅人權。 係啊， 但係佢哋知唔知你同時撐拜登後面嘅金主，譬如話 Facebook 同譬如話 Google， 係咯， 佢哋亦都有貿易代表團去北京咧，去哀求。大陸開放市場， 嗯， 而朱克伯格咧係同時唔會啊，係叫大陸開放市場俾佢嘅時候咧，就要求啊係中國大陸咧係尊重一國兩制，同埋嗰個條件咧 就是叫中國大陸中共呢是早日放俾你直選 ,so that 你下面呢班知識分子包括戴耀廷他們領導的是會得償所願，是我們美國的華爾街和 IT 錢進入大陸得到市場的時候作為一個條件，他們是不會出聲的。 嗯， 現在幫你出緊聲的這四年是蓬佩奧， 但是他們鬧得最厲害嘛， 是啊， 很好笑的，真的。 你們崇拜那些社交媒體這些青年才俊啊，這些 Twitter 的老闆啊，是跟大陸傾市場簽協議的時候，他們不會附加你們香港知識分子左交那個要求直選的要求入去那個協議裡的。 嗯， 他睬你都有味啊。在他們眼中啊，這就摩根斯丹利啊，包括那些在香港開分行那些啊， 其實很簡單啊，陶先生，即如果 他們是不會說喂，我踏足大陸的市場入股幾多少，你同時啊是要開放多幾多個， 香港很多年輕人呢就非黃店不去， 是啊， 藍店就杯葛， 是啊，你分啦， 啱啱先？嗱，依啲好多年輕人，我係尊重嘅。 你話啲社交媒體 咩色啊？但係 Microsoft 同 Apple， 你哋係咪每日用緊咧？ 係啊，你話佢係黃色定係藍色啊？ 啊？如果你要分啊， 你话标基同朱克伯格系黄定蓝啊？ 咁你系咪日日用紧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系嘛？ 系咪用紧 Apple 同埋 Microsoft？ 系啊。 咁佢蓝唔蓝店啊？ 系啊。 系咪？如果你真系要揸正嚟， 蓝到唔蓝啦、啊？因为朱克伯格走去大陆，佢生个女叫习近平，帮佢改名啊嘛。 系啊。 喂，朱克伯格咪就系拜登个金主咯？ 咁你问下啦， 嗰 啲反拜唔系反 Donald Trump 嗰啲人有冇喺 Facebook 开专业同埋喺 Facebook 系啊 喺度搵食啊？ 系啊，咁我问翻你啊，琴日我点名啊？呢、這个喺明报星期啊副刊啊啊闹呢个所谓侵粉啊，呢、這个香港中文大学正正系姓莫嘅呢个博士候选人啊。 嗯， 你开个坛嚟同我辩论啦。 喂， 敢唔敢啊？ 你嗱你就即系。針對唔好話針對啦，即係你提 我喺個雞籠度求其攞一隻出嚟劏啫。 你冇提過嗰張報紙， 我係帶挾佢 嗰張報紙點解會俾個咁大嘅版啊？ 嗰啲佢寫啊，都揾唔到食嘅 啊，又揾唔到食一件事、啊。 呢啲咪傻咯？你知唔知啊？唔係，我見到佢後生又上位深切，我當做慈善幫佢，因為佢又點我名，咁我又點翻佢名，我幫佢做 KOL。因为佢后生，其他我就唔 咁佢博到下个礼拜明报又俾翻篇佢回应啊嘛， 啊唔紧要，你咪执多几百蚊咯，系咪啊？ 嗯， 佢需要呢啲钱嘅， 咁唔系嘅，曾经 即系我举例啊， 曾几何时嗰张报纸，如果你能够有机会 呢啲笑话， 系嘛，都系光明嚟嘅、啊。曾经 啊，呢啲系两个字叫笑话， 嗯， 即系举例嚟讲，我唔系话针对个人， 嗯。 即是針對後面那種愚昧的意識形態和不知 they don't know what they're talking。 嗯。 我聽晚十二點我們請一個真正在美國的學術精英香港的財俊上來講一下大選之後美國走勢。